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圣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往前一探身，凤雏先生，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曹营水寨，不知先生有幸否？您愿不愿意看？哎呀，庞统一拱手啊，实不瞒丞相，我早想看看丞相所列之军容，知道丞相一向是用兵有法。哎呀，凤雏，你过奖了。曹操吩咐来呀，备马。干什么呀？先请凤雏看汉寨，曹操亲自陪同，并马而行。凤雏先生在安桥上手提丝缰，举目远望。哦，看曹操这汉寨是倚林傍山，前顾后盼，出入有门，进退有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凤雏先生点了点头，轻轻地赞叹了一声，好整齐的军容啊，丞相虽孙吴再生，不过如此。哎呀呀，孟德怎敢承担？曹操也神气了。那么这位凤雏先生说的这个孙吴是谁？他说的这两位啊，都是有名的大军事家。那孙就是孙武，曾著有兵书十三篇，不是叫孙武子吗？在古代年间，这个子啊是个尊称，哎，非常受人崇敬，而且有一定的学识威望，才叫子呢。什么孔子啊、孟子、荀子，哎，得够这子。原子呢，那是原子时代，是现在的事儿了，所以叫孙武子。这孙武子是战国时期吴国人，他曾著过兵书。孙武子的兵书十三篇都是哪些篇呢？第一是史记篇，还有作战篇、谋攻篇、军行篇、兵事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用坚篇。这就是孙武所著兵书十三篇。那么那吴是谁呀？吴起呀。吴起也是战国时代的一位军事家。吴起曾经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所以这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今儿个凤雏先生说，曹操啊，你比这两位都高。那曹操怎么能不高兴呢？他立刻又请凤雏先生看看水寨。凤雏先生一看水寨，更是惊叹不已哟。只见那大船围成锅，小船如穿梭呀。 是一面七个水门，四七二十八座水门呢、啊。所有的战船是往来有向，起伏有序。哎呀，丞相，我看丞相之水寨真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这攘居是谁呀、啊？司马攘居，春秋时期的一位大军事家。哎呦，让凤雏先生把这位曹操给捧的给夸的是飘飘欲仙呢、啊。曹操有点晕了，啊，凤雏先生，凭老夫之军容，若是与周郎开战，先生你看胜负如何呢？就是说我要和周瑜打起来，我能不能打胜啊？凤雏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扬起脸来看了一看三江口的方向，嘿嘿，周郎啊周郎，你是客气必亡，江东指日可破，如果丞相您要跟周瑜打起来，周郎必被丞相所擒，您就忘安吧。哎呀，曹操乐的呀差点肩膀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有点让凤雏先生给夸糊涂了。凤雏先生和曹操回到中军帐，走了一路是夸了一路啊。坐到帐中接茬喝酒，又饮了几杯，看样子凤雏先生酒喝得有点过量了。哪儿啊？凤雏先生是装的。喝着喝着他告诉曹操，您这水寨汉寨虽然这么严整啊，可是仍有不足。你看这庞统啊和坎泽不一样，坎泽一见曹操的面儿，是先把曹操损了一顿，然后才夸他。凤雏先生呢，是一见曹操就开夸，夸的一定程度了，又指出不足来了，曹操立刻是停杯不饮，当时就愣了，他想听听凤雏的高见。方才凤雏先生所说的那些话，那曹操听着特别入座，为什么夸他们？谁都这样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的，都愿意听那顺耳言。哎，夸他几句呀，呵，他就美滋滋的。你整天说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就打心里往外。你以为你不是说闻过则喜吗？都愿意听点那不同的意见。嗨，那几个字儿啊，是在字面上写着让人看的，真正做到了啊，不太容易。要不怎么有些小人他得志呢？他就遇上那种爱听顺流话的人了。所以呀、啊，那正直之人有的时候就要受点气，这也包括曹操。这曹操自从官渡大战灭了袁绍之后，他就有点长羊啊，添脾气，瞅这儿也别扭，看那儿也不顺眼了。尤其在张合一修建铜雀台，这次亲领雄兵83万，唾手而得荆襄，兵臣长江之上，他是越发的有点骄傲了。哎，今儿个凤雏先生用这小扇子这么一扇，呵，曹操这火气更旺了。如今他听凤雏先生指出来他这水旱寨还有不足的地方，曹操未免一愣啊。我愿听先生指教。哎，丞相，古人云，善战者必有精卒啊。说你要打胜仗，兵必须得精。现在啊，我看丞相的这些水军大多是些面黄肌瘦，是不是他们都有些病啊？您军营之中有没有什么良医给他们配点药吃？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哎呦， 曹操就怕凤雏看出这点来，人家果然看出来了。这是曹操啊一大难心处，感情曹操这些北方军校到这边来，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都晕船。曹操正在苦无良策，今儿凤雏告诉他，一下子把他给点醒了。对呀，弄点药吃啊，要不然这些军卒还没等打仗全趴下了，那哪行。曹操连连点头，凤雏先生您说的对呀，您看还有什么不足处啊？哎呀，丞相，您这水寨扎的虽然很好，但是不太牢固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士卒都闹病吗？他不光是个水土不服啊，还有运船这一说。因为他这北方军校不善于水战，在船上还没等打就有点立足不稳了。 对对对，凤雏先生所言极是啊。先生您看怎么样才能克此不足呢？ 您得给我想个办法啊。凤雏先生听到这儿啊，哎，巍然一笑，不言语了。接茬喝上酒了，这下把曹操急坏了，人家不说了，看来凤雏先生有办法。 曹操一想，这不行啊，还不能说一半啊，这话您得把它说全了啊。 对，我这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不服水土，您也给看破了，在船上打仗不太习惯，您也给说明了。这我在玄武池啊还练了一气水军呢，现在才这模样，要不是那通练呢，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凤雏先生，王先生不吝赐教，您别吝啬了，您就干脆都告诉我得了。凤雏先生一听，丞相，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就是仅供丞相您参考。 哎，先生有话你就只管讲来，您来到此处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等我得过江东之后表奏天子，一定要重重封赏先生，先生之爵禄也一定会高过我所有的文武。 曹操就会说这两句，跟阚泽说过一遍了，把这话又用在这儿了。凤雏先生摆摆手，丞相您不必如此，我来辅佐丞相啊，并不是为了什么爵禄，而是为了万民之安呐。等丞相霸业成就以后，我只求找一僻静安定之所，可以容身，终生愿足矣。没有什么多求，太太明明呢，我有个地方这么一待就行了。 哎呀，凤雏先生您真是太谦了。 凤雏先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使孟德之水军尽善，能把我这弱点克服了，您快说吧。 丞相啊，要想船不摆动嘛，您是不是把这些战舟都连接起来，大船为伍，小船为队。 比方说您把这大船十几只把它并排排到一块儿，用铁链子把它拴起来，小船呢三二十只也用铁链子把它拴上，这不就行了吗？虽然在水上晃动，晃动也差了，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是战马也可以驰骋啊。 哎呀呀呀，曹操一听双脚大直，多谢凤雏先生指教，连魂战舟是定能克我。 如果我要按先生您说的这怎么做了，我就准把江东拿过来了。 曹操当即传令，让铁匠们赶快打链子造铁环，把所有的战船全给我连上。 哼，庞统的连环计呀，成了。凤雏先生一看是火候了， 丞相，还有一事我尚未奉告。先生请讲。江东周郎大营之中，那些谋士和武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不满周郎，都有被吴之心。丞相，您能不能给我个方便，我回到江东一趟，顺说这些人，让他们早日归顺丞相。 哎，那就要有劳凤雏先生了。 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事要求丞相您，请讲当面。丞相您得过江东之后，哎，不要多杀百姓。 哎，凤雏先生，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孟德替天行道，吊民发罪，怎能够杀害黎民百姓？ 丞相，我怕空口无凭啊。您虽然有令，可士卒无计，丞相奈何呀？您的军令挺严，一旦有的军校不听您的话，又杀人又放火，这怎么办 呢？我可以给先生牵绑，笔墨伺候。 呵，这位凤雏先生这事儿办得真严实啊，滴水不漏。你得过江东杀人不行，曹操怕他不信，怎么办呢？我给你写个榜文，写完了之后下边嵌上自己的名字，咔嚓一下子把大印盖上了。你就拿着这个，有人敢造次，你就把榜往外这么一张，当时我就取他的首级。 多谢丞相。 庞统这事儿办得可真圆满呢，滴水不漏，怕江东老百姓遇害，他还在这儿讨了一张榜文，哪是啊？其实凤雏先生心里有底，曹兵根本进不了江东。那么他要这张榜文干嘛呀？是给自己留点后手。他给曹操出这么一主意，这等明儿个周瑜要用火一攻火烧战船，这回可烧个瓷似的。再想益州着火，渝州皆散呐，跑不了了，全在一块儿连着呢。你说曹操能不恨这庞统吗？庞统庞士元的家小，那要遇害怎么办呢？庞统想好了，只要是一打仗，他呀啪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哼，甭说家小受害，谁都不敢往前凑合了。哼，这凤雏先生这厉害，未思进先思退，现在一看自己的连环计已成，他告辞了。哎，庞统这连环计跟王允那不一样，王允那是貂蝉吕布董卓在块连着，现在人家庞统给曹操出的这主意啊，是铁链子连着呢。庞统先生一告辞，曹操吩咐我黄金伺候，他又把钱拿出来了。人家庞统啊也是分文不取哟，只是给曹操深施一礼，转身告辞，蒋干代表曹丞相一直给送到了辕门，这才和凤雏先生共手而别。凤雏大摇大摆的顺着这江边往前溜达，自己这一计多妙，回去好跟周郎备诉一番呢。正往前走着，突然间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嘿嘿，好厉害的庞士元呐！啊，黄盖用苦肉计，砍则来下诈降书，你又在曹丞相跟前献了连环计，难道说你想把曹丞相83万人马烧成灰烬而后快吗？哎呦！庞统一听这句话，嘎嘣一下子，他觉得好像天灵盖开了，吓得庞统出了一身冷汗呢，心说这是哪位啊？这是，呵，这曹营里边有能人呐。庞统没过神来，这么一看，哈哈，感情是这位，谁呀？自己的老朋友徐庶徐元直。庞统赶忙上前呐，抬手就把徐庶的嘴给捂住了。元直，别嚷嚷了。 徐叔往左右看了看，嗨，事缘我兄，你看看这地方是空旷无人呐。咱们两个人说话只有江里边的鱼能听见。哦，庞统一听那也够吓人的呀。我说原直，你可千万别给说出去，你要一说出去，那周郎这一片心血就算全完了。不但周郎的计策完全断送，你把江东81州也给断送了。徐叔一听啊，好啊，我说世远，亏得你想得这么周到，你光想着那江东6郡81州啊。哦，因为你搬家离开了襄阳，到了江东了，随乡入乡了，你向着江东，那么难道我们曹丞相这83万人马就是一撮红毛吗？哎呦，我是原直，这么一说，那你是想说破周郎这条计？徐庶把头摇了摇，不能。世元呐，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怎么能把这条计说出去啊？刘皇叔待我有知遇之恩，至今我还没有报啊。曹操杀死了我的老娘，世元你是知道的，我曾经跟皇叔说过，我虽然身在曹营，终身不设一谋啊，这么大的个事情我怎么能说出去啊？不过我说世远，你把连环计献了，你想过了没有？我可在曹营呢，等到周郎一把大火火烧曹操的战船的时候，那是玉石俱焚呢，到那时我上哪儿待着去？你得给我想个主意。嘿嘿，庞统一听，算了吧，你是多聪明的个人呐，虽然不是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可你也是一位料事如箭的人呐，你干嘛用我给你出主意啊？徐庶一听，好啊，世元，你不管我，你甭夸我，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聪明一世还有莽撞一时的时候，我要真有办法，我问你干嘛呀？你不是不管我吗？那好，你走你的，我现在回到大营，禀报曹丞相，派船抓你。不但把你逮回来，你这连环计呀也使不成了。再会。 哎呦，别别别！庞统一把徐庶抓住了。世元，这你不是那个人呐！哎，我现在是这样的人了。哈哈，得得得得， 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原直，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你不就脱身了吗？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庞统一把徐庶抓住了。世元，这你不是那个人呐！哎，我现在是这样的人了。得得得得，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原直，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你不就脱身了吗？ 哎， 庞统啊，不愧是凤雏先生哦，你看看，你要让我自己憋这主意啊，憋他十天半个月我也憋不出来。实不相瞒，我在曹营啊已经憋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现在是一刻也不想在曹操身边待下去了。行了，以后咱们再找时间长谈吧。哎，师元，你回到江东，如果见到孔明先生，你替我问候他啊。哎，我一定给你问候。哎，我说，元直，你那嘴可严谨着点啊，喊你就放心吧，恕不远送。徐庶回了大营，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他把身边的几个亲随找来，你们如此如此，给我去说去。这几个领命走了。第二天一早啊，哎，曹营中出现谣言了。什么谣言呢？说是西凉太守马腾啊，和他的好友韩遂，起西凉大兵数十万，要兵进许都，要拿曹操的许昌，也就是说要抄曹丞相的后路。这消息传的才快呢，由士卒到将军，刷的一下，这风就刮到曹丞相耳朵里去了。嗯，曹操心里的咯噔一下子。曹操自从领人马兵取江南那天起，他就担心西凉太守马腾，他唯恐马腾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截断了他的后路，所以他在散关那儿派了很多人马在那儿驻守，也就是说监视西凉人马的行动。今儿个一听这个信儿，曹操是半信半疑呀。马腾真来了吗？不一定吧。哎，可也别说不一定啊，万一他要来了呢，我还真不得不防。曹操想到这儿，把众家谋臣全找来了，说你们都听到了吧，如今有人传言西凉马腾和韩遂要进兵许昌，咱们怎么办呢？就是说咱们这江东这仗还打不打呀？咱是把人马撤回去是怎么的？众谋士一听，那哪行啊，已经和周郎是箭在弦上了，那怎么能撤兵呢？不撤兵，那马腾要取我的许都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派个探报去得了，丞相打探打探虚实，然后回来听他一报。嗯，曹操摇了摇头，那样耽误事儿啊，派探报去打听明白了，等再回来说马腾来了，咱们想回兵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徐庶站起来了。啊，丞相，庶蒙丞相收录，说我很感谢你呀、啊，你把我收到曹营了，至今我是寸功未立，一直心里很愧对丞相，今日我想和丞相你请一支将令，带几千人马兵进散关监视马腾，如果马腾不来，我就在散关镇守，如果马腾来了，我立刻飞报丞相得知，您派兵去救也不迟，不知丞相尊意如何。嘿呦，这下把曹操乐坏了。你看看，曹操心说，这人呐、啊，他都怕感化呀，就是铁石心肠，我也能给你捂热乎喽。虽然说徐母死了，徐庶一直很不高兴，但是我没有错待他呀。今儿个他自动请令了，本来徐庶也不错，谁说没给我出过谋划过策呀？那在长坂坡前不是给我出过主意吗？曹操一想，反正那个主意啊也不太怎么样，就因为他这一说，所以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让这位赵云将军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嗨，那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徐庶又来讨令，这可太好了。原职如果兵进散关，监视马腾，那我没有什么顾虑了。散关的人马也归庶公统领，归你带。当即曹操拨了3000人马，派臧霸为先锋。徐庶是立刻起兵，他一刻也不想在这儿待了。在曹营他是瞧哪哪别扭，看哪哪运气，所以请令之后收拾收拾，连夜一声炮响，拔营起寨走了。怎么这么痛快呀？哎，这就是庞统啊给徐庶出的那主意，那几句耳语，你只有如此才能脱离曹营。这就是凤雏一语教徐庶，好似游鱼脱钓钩啊。徐庶走了，曹操也放心了。第二天一早，曹丞相吃完了早饭，带着几个谋士出来散散步。哪是散步啊，曹操啊想看一看那大船小船连结的怎么样了。走出营房来一看，哎呦，今儿这天气怎么这么好啊，晴朗天空，是万里无云呐、啊，连块云彩丝儿都没有。那浩瀚的长江是风平浪静。曹操一回身，问身边的谋士程昱：“程先生，今儿个是几儿了？”“启禀丞相，今天是建安13年冬11月15。”“哦，原来是个望日。”朔望之期嘛，朔初一，望十五啊。曹操点点头，程先生，丞相，今儿晚上在长江龙头战舟上设摆酒宴，我要大宴文武，饮酒赏月，遵命。等到天刚一眼擦黑，嚯，东山月上那皎皎的月光映入长江，长江啊，就好像是一条飘动的素白色的锦缎一样。曹营的水旱大寨，灯火齐明，映红了半边天呐、啊。那连环战船是一字排开，正当中是一只龙头凤尾舟，那就是曹操的帅船呐、啊。桅杆顶上高悬一面大旗，素白缎色帅子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达金线绣出几个大字：汉丞相曹，是迎风飘摆。左有许褚虎贲军，刀枪如麦穗；右有张辽弓箭手，是箭戟似麻林。每个船头上都暗藏着弓弩手啊，看那些文官们一位位都是披裘佩玉，武将是盔甲鲜明啊，乐舞扬威，这真是将军肃穆，武士威风，赴汤蹈火，百战成功啊。桌子上早已经把酒宴摆好了，高摆着那金鼎玉杯，银尊翠盏呐、啊，今儿晚上吃什么呀？呵，太丰盛了，燕窝、鱼翅、全羊、蟒肉、驼峰、熊掌，这不是要开仗了吗？得饱餐一顿。曹丞相抬头遥望南屏山，真是山色如画。他东看柴桑之境，西观夏口长江，南望繁山，北看乌林。曹操四顾那广阔无垠的大地长江，他抬头看了看天空的月色，只见那月照灯光，光映月，江中月色似白银呢、啊，银月光辉如薄昼，皎皎月色喜人心。曹操举杯大笑，列位大人，将军请了。丞相，丞相，都把酒杯举起来。大伙儿是洗耳静听曹丞相的训教啊。 我蒙德自起义兵以来为国除害，是愿扫清四海，修平天下，所谓德者江南也。今我曹操同雄兵百万，斩将千员，更赖诸公用命，何患大功不成？待收复江南之后，天下太平，孤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生平。呵，文官武将听到这是异口同声，我等皆赖丞相福音呢。曹操吩咐左右醒酒来。醒酒啊，就是都满上。这酒啊一直喝到半夜。喝这曹操是越喝越高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吗？不是，曹操今天晚上他不光是赏月，也不是说和知己在这儿碰杯。他大宴文武啊，是因为他心里有特别高兴的事儿。什么呢？一个是凤雏先生来到他的大营，给他献了这个连环计。二呢，徐元直领兵兵镇散关监视马腾，他没有后顾之忧了。你说曹操怎么能不乐呀？所以现在喝的呀，曹操都有点醉意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停杯不饮了。大伙儿一看，怎么了？丞相有什么话说吗？果然，曹操抬手指了一指江南岸，周郎啊，哇哇，嘿嘿，我看周郎鲁肃不识天时啊！众文武一听都点头，嗯，丞相说的对。今日有贤人庞士元前来投我，嘿。已成江东大患呐、啊！此乃天助曹也。说到这儿，曹操啪用手一托胡须，仰面看了看天空的明月。挨着曹操旁边坐着的荀攸把眉头一皱，心说：这个丞相在这广庭大众的酒席宴前讲这个好吗？不行，我得提醒丞相一声。他借着给曹操满酒这时候，丞相您小心机密，就是说您别逮什么说什么。嗯，曹操摇摇头，荀先生，你看座上诸公都是我之左右，乃操之股肱啊，都是我的骨肉，我的胳膊腿，这儿有什么外人呢？言之奈何呀，我说什么也不要紧，你快坐下吧。曹操一把把荀攸给摁那儿了，他转过脸来看了看下口，刘备大儿贼，村夫孔明啊，尔等以蝼蚁之力与汉泰山何其与也。呵，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嘴这么一撇，那团神气呀、啊，十足都拐了弯了。他说：“就凭你刘备和孔明，就你们那点兵马，像一小堆蚂蚁似的，想啃动泰山，谈何容易？”说到这儿，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嘿嘿，老夫今年50有4。大家这么一听，丞相正是天命之年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啊？30而立，40而不惑吗？50而知天命，就是说丞相您呢已经很成熟了。曹操点点头，他并不反对。我欲得江南，切有所喜呀、啊、我没告诉你们，我这心里头啊还有点特别高兴的事儿呢。众文武愣了，不知丞相心中有何喜事？嘿嘿，列位将军大人，孤与乔玄当年至厚， 我跟江东乔国老我们俩不错，乔公膝下有二女，人称凤凰二乔，此二女皆国色天姿，长得呀是美貌无比哟。这姊妹两个是一文一武，大乔以武闻天下，小乔才华过人。后来大乔配给了孙策，小乔被周瑜索取，老夫今日在漳河之畔修筑铜雀台一座，我如果得过江南，我必将二乔执于铜雀台上，是以御晚年，五愿足矣。曹操是仰面大笑，在座的文武啊都绷不住了，全乐，哈哈，感情咱们丞相心里头还藏着这么档子俏事呢。后来唐人杜牧为此是作诗一首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正当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忽然由东南方向飞过来几只乌鸦，嘎嘎嘎嘎，由这船上是一掠而过。啊，曹操一愣，乌鸦为何深夜飞鸣？这半夜怎么乌鸦叫唤呢？左右谋士一看，哎呀，丞相，乌鸦见月明疑是天晓啊，他一看这月亮这么亮啊，他以为天亮了呢，故此是离树而鸣。哦，原来如此。曹操听到这儿站起来了，站起来那身躯微微这么一晃，感情曹操此时啊已经醉了，他吩咐一声，取槊来，手下武士立刻递给他一把金顶大槊。曹操右手持槊，左手托杯，走到船头这儿，哗，把这杯酒垫了长江了，洒到水里了。这什么意思？古代不是讲究祭天祭地祭大道齐吗？曹操这不眼看着就要和周公瑾开仗了吗？他把这杯酒洒在江里呀，也带着点祭奠的意思。然后他把大槊往手中这么一横，列位将军大人，俺孟德凭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得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呵，曹操这气派可太大了，那真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呢。他说我就凭着这把槊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这槊呀是当时古代年间很厉害的一件武器，那时候讲究剑戟槊戈矛嘛。曹操就凭他手中这把槊，他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今天晚上他手横宝槊，面对江景，感慨万分。曹操当时告诉众文武说，我当作歌，汝等贺之。作歌就是作首诗的意思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末渡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宴，信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唱罢这首短歌行，船上那些文武是鼓掌喝彩啊，点头称赞。称赞什么呀？称赞他们这位曹丞相是才华横溢，这诗做得好。曹操确实很有才呀。不是有人说这位曹孟德是东汉末期的一位大文学家吗？说他写的那诗啊，是清俊洒脱，苍劲雄浑，而且说他是开创了建安文学一代新诗风。曹操在船头上横槊作罢这首短歌行，是感情充沛，悲凉慷慨呀。这主要是啊，曹操在抒发自己招贤纳士、建立大业的雄心壮志呢。那么这首短歌行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人生短促，应该对酒高歌。这人生就像早晨的那露水一样，一见太阳就干了。曹操说，是我虽然是慷慨高歌呀，但是我也难忘忧愁。愁什么呢？是求贤不得呀。这种忧虑呀，我是永远也不断。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我宁愿置身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说是我虽然是慷慨高歌呀，但是我也难忘忧愁。愁什么呢？是求贤不得呀。这种忧虑呀，我是永远也不断。有些话是对着他这些文武说的，说你们这些文臣武将啊，都是我的知己重臣，今儿个我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喝这么一顿酒，在这儿谈谈心。天下归心，那些贤明高士要是都投到我曹操这儿来，那我是霸业必成啊。我这儿不嫌高人多，是越多越好。曹操刚念完这首短歌行，众文武再这么一鼓掌，吼，他是更为得意啊。正在这喜不胜收之际，忽然从座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朝他一拱手，哎呀，丞相，两军对垒之际，丞相为什么出此不急之语呢？你这话说的不好，就是太不吉利了。嗯，曹操一愣，这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当头给我一棒？是谁呢？这位是扬州刺史，姓刘，名父，字元颖。这个人很有才啊，他创立周制，屯田兴学，治教具陶民，跟随曹操多年，可以说是功绩卓著。这个屯田呢，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农业，兴学就是普及教育，治教呢就是教导百姓懂礼守法，据逃民呢，他就是把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让他们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发展生产。刘父呢，在这些个文臣武将之中啊，是一个很受敬佩的人，因为他才华出众。今儿这位刘刺史也有点喝多了，他觉着今儿晚上挺随便，哎，丞相挺高兴，跟大家坐在一块儿推杯换盏的，无话不说呗，说对说错的丞相能有个原谅。再说呢，他听曹操刚才啊那短歌行里头有几句话呀特别刺耳，所以他过来了。曹操就问他了，呵呵，元颖，我哪几句话说的不吉利啊？哎呀，丞相，比如您说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这话不好，因为咱马上就要和江东的周郎开仗了，怎么能说无家可归呢？啊！曹操一听，腾这火就上来了，你这个徒有虚名的文人，你跟我瞎说些什么呀？我的短歌行你听明白了吗？你就记住这么几句啊，老夫我效仿周公，求贤若渴，天下归心，霸业可成啊，我是为了这个，你根本就没听懂，居然敢拜老夫失敬。说着曹操一抬手，噗， 就给刘馥来了一束。这位刘刺史啊，精神上一点准备都没有，还笑呵呵的在曹操跟前这儿站着说呢，对不对？丞相，你看咱们研究问题嘛，是不是？您这诗做的好坏，那么他得有个评论呢，我来给您评评，评的不对呢，哎，您再说，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啊，他既没有躲闪，也没有准备。哎，这刘馥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刚说丞相，别开这玩笑啊！咱们这是谈的，谈什么呀？分心一说，就把这位刘馥刘元颖刺死在了船头。哇！这船上的文武全吓坏。你说这多败兴啊！这丞相这怎么了？这是？哦，丞相醉了，也不知道是谁给曹操这么个台阶儿。其实他哪儿醉了？他心里头清醒着的呢。曹操现在是骄盈自负，盈者满也，那杯子里头盛东西都盛不下了，油里边都淌出来了。他骄横无比，翻脸无情，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多这样。你看你跟他同患难行同富贵的时候啊，他就要收拾你了。曹操自从远征乌桓平定北方之后，他是日益骄横。现在的曹操不是打官渡之战那时候那曹操了，自己带着六七万人打人家袁绍近百万人马，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间许攸来了，他是倒履相迎，鞋都穿不上就往外跑啊。那时候对贤人名士呵，那是多么尊重啊。现在的曹操不是那时候啦，如今是多大气派哟，整个的北方都是他的，他要再把江东打平之后，他就一统华夷了。所以今儿他正在兴起之际，刘馥敢站在广听大众之前说他话说的不吉利，把曹操气坏了，所以一说就被这位刘元颖给刺死了，一点儿他都不喜才了。当血光崩现的时候，他一看刘馥死在了他的脚下，曹操也打了个冷战呢。他这酒醒了有一半，别看他今儿喝多了，他那心里头明白着的呢。那么人群中有人说话说，坏了，丞相醉了。哎呦，曹操一听这是个难得的台阶啊，我就借着在台阶下去吧，不然是大伤文武之心呢。想到这儿，当啷啷，他把槊往船头上这么一扔，哇，惨了，舌头也短了，真像醉了的样子。快快把丞相扶回宝帐，这顿酒是不欢而散。曹操在大帐中折腾了半宿，他也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第二天天刚一亮，他就把程昱、荀攸给找来了，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昨儿我喝多了，抬手一槊刺死了刘元颖，我这太对不起他了。哎呀，这个酒真耽误事，看来今后我必须戒酒。哦，他要戒酒了。不过就这么一说呗，这也是曹操惯于采用的一个手段。可是他手下这些谋士呢还真信，说不要紧，丞相您不用难过，您就把刘馥的儿子叫来，重赏他些钱，然后呢您厚葬刘馥也就得了。哎，只好如此吧。程先生，你把刘熙给我找来。刘熙是谁？就是刘馥他儿子。刘熙一进大帐双膝跪倒， 别看曹操把他父亲杀死了，哎，见着曹操还得下跪。哎，就是那年月嘛，曹操亲手把刘熙搀起来了，是手抚其背，婉言安慰呀。现在我是悔之不及呀，我要以三公厚礼，重葬你父，望孩子你不要记恨再怀，就是你别恨我。刘熙一听，天胆呐，是因为我父亲喝醉了，光听大众面前冲撞丞相，虽死无怨，死啊应该啊，还得给他道谢呢。曹操重赏刘熙，然后调拨500军校护送刘父刘元颖的灵柩回了故土原籍了。哪儿啊？沛国。感情这刘父啊还是曹操的老乡。曹操把刘父的灵柩送走之后，又毛玠于禁求见。让他们进来。两个将军进来见曹操插手施礼，回禀丞相，现在大小战船俱已搭配连锁停当，旌旗战具是一一齐备，敬请丞相是传令调遣，刻日进兵啊。说一切都安排完了，您就下令什么时候打吧。待老夫亲自一观。有两个都督陪着，陪着曹操走出中军帐，登上了帅船。曹操举目这么一看，啊，不由得暗竖大指，毛玠于禁谁说不会调遣水军呢？好漂亮的一座五方大阵，曹营的战船呢，几乎把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大船是十只一排，用那铁链子连着；小船是数十只一对，也拿铁链子全连一块了。上边啊铺着那又宽又厚的木板子，随着潮起潮落，任你是波浪拍天呐。这所有的战船都那么稳稳当当、平平整整的，再也不那么晃荡了。曹军站在上边，眼也不花了，是腿也不软了。呵，一个个是跳跃、翻扑、窜、纵、滚、冲啊！这回甭说人有进退余地，就是战马也能在上头跑他几个回合。曹家军校这回可有用武之地喽。怎么叫五方大阵？分东西南北中啊，就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旗分五色。东边的旗子是青的，东方甲乙木；西边的旗子是白的，西方庚辛金呐；南边的旗子是红的，南方丙丁火；北边的旗子是黑的，北方壬癸水；中间旗子是黄的，中央戊己土，那就是指挥旗啊。船上的军校队列整齐，是军容肃穆。再看那三挺刀、砍山刀、锯齿刀、鬼头刀、虎头枪、亮银枪、盘蛇枪、五钩枪、青龙棍、黑虎棍、水火棍、赤金棍、开山棒、狼牙棒、青铜棒、貔貅棒，还有5000虎头盾牌手，头戴豹头盔，腰扎豹皮裙，大红拱裤，豹皮战靴，左手持盾牌，是右手倒提雁翎刀。醒黄旗那就是帅船了，船头左边站的是大都督毛玠，右边是副都督于禁，前军大将张合打红旗，后军吕谦打黑旗，左军文聘打青旗，右军吕通打白旗。汉路上马步军校总先锋是大将军徐晃，高挑红旗，他的后军李典打着黑旗，左军跃进打青旗，右军夏侯渊打着白旗。干嘛都是红的在前边啊？ 直指南岸呢、啊。南方丙丁火嘛，那就是红旗直指敌军。水陆接应使是夏侯惇和曹洪，护卫兼战使是许褚张辽，还有50支枣湖州巡警穿梭。随着大惊天动地一声炮响啊，跟着是战鼓齐鸣，上百面战鼓一齐敲，一下子听出几十里去，水声战鼓声都混在一块儿了。这时候各个战船扯起风帆冲破激流，那将士们踏长江如履平地，刀枪齐举，喊杀声不绝，这可真是令出山摇动，杀气锁天空啊。曹操捻然大笑，手指江东周郎啊，哼，指日可亲，老夫要唾手得江东啊，哎，这真是天助我也。要不是凤雏县连环计，我的战船能这么平稳吗？周郎啊，周郎，你这个娃娃特意的傲慢啦。那凤雏先生就在你江东，可是你目不识人。你说这人的心理状态也怪，曹操现在啊骄傲得不得了，可他呢相反倒看人周瑜挺傲气。他说周瑜不是打了个小胜仗吗，哎，他就忘乎所以了。其实啊，就这次赤壁大战呢、啊、周瑜比曹操冷静得多。曹操摇头晃脑，这神气十足的样子，他的谋士程昱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几步走过来啊，丞相，仲德，你有什么话说吗？丞相您看这个战船呐、啊、锁在一块儿倒是不错，平稳倒是很平稳、啊、不过这要是打起仗来，对方以火相攻，我军可很不利呀、啊。周瑜要是一纵火烧咱们，咱们怎么躲呀、啊？要是不这么拴着，一只船着火，渔船可散，其他船都可以躲开。现在这一只船要着了，可就全着了。丞相，不可不查呀。仲德，你呀，只有远虑，很少近谋啊。你想的挺远，不过眼前的事儿啊你还没看透。哎，荀攸听着这话别扭，他过来，丞相，仲德所言极是啊，他说的对啊。丞相您怎么说他有远虑无近谋呢？ 哎嘿，荀先生还有你，今儿我给你们两个人说一说。我来问你们，现在是什么季节？ 隆冬时刻，朝啊， 你们再看那浩瀚的长江。 荀攸和程昱举目一看，就看那江水波浪滔天，哇， 一浪更比一浪高，后浪催前浪吗？这俩有点糊涂了， 怎么了？我们让丞相留点神，他怎么让我们看江水呀？ 丞相，江水滚滚而流，嘿嘿，什么风吹的这江面波浪翻滚呢？ 哦，程昱、荀攸全明白了，西北风，嘿嘿，你再看我军兵扎何处？说着，曹操把脑袋这么一晃，这俩看了看，我军居于北岸，这不就得了吗？咱们在北边， 现在是隆冬时刻，刮的是西风和北风啊，周郎在南岸，他怎么纵火来烧啊？如果周郎用火，嘿，西北风这么一吹，他是引火自焚呐、啊，他就把他自己烧了，还用二公提及此事吗？如果要是十月小春，我焉能不备？要是小阳春八九月十来月的时候啊，你们二位甭告诉我，我也不能这么干呢，我哪能把船拴一块儿啊？那岂能与兵法相合？我违背兵书战策，我这仗还怎么打呀？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船头众将双条大直，我等拜服丞相用兵如神，丞相神人也，我火哗哗哗哗，怎么回事？这都乐呢。只有程昱和荀攸互相看了看，轻轻摇了摇头，他们把手一背，虽然都不言语了，可是心里头也不踏实。那么怎么不再劝几句了？还劝什么呀？昨晚人已经扎死一个了，谁怎么了？俩人呢都尽在不言中了，各自归班。曹操传令，各个战船落下风帆，各归水寨听候调遣，不日就与周郎开战了。我手下多是些北方军秀，不习水战呐、啊，多亏凤雏先生的妙计，要不然怎么能过长江擒周郎？曹操的话还没说完呢，有武将之中撞出两位来：“丞相且慢，我等虽然生于塞北幽州，不习水战，可是今日也愿在丞相跟前讨一令，驾小舟去周郎营中斩将夺旗。”呀呵，曹操一看，好啊，我手下真有这样的勇冠三军呢、啊。注目一看，原来是袁绍手下的两员大将焦楚、张南。二位将军愿讨令是不错，不过大战舟已经连锁在一起了，没有那么多大战船。焦楚、张南一拱手：“丞相，我们只要小舟，不要大船。”这俩心说要大船算什么能耐？丞相，您不是把大船全链上了吗？上头都铺好了板子了，我们也不拆也不要，我们就要那小舟，我们要驾一叶轻舟到三江口取周郎的人头啊。嘿嘿，二位将军，你们自幼生长在北方啊，乘船不便，这江南的水军啊，他们常常在水上操练，水战精熟，你等不要以性命而惜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这儿好心劝劝，别拿着命开玩笑。呵，把这俩气的大叫一声：“丞相何出此言？如果我们取不得江东战将人头，愿受军法。”哦，焦楚张南听令宰杀，给你们小船20只，每条船上只能坐20个军校，此去江东讨战要格外小心，料也无妨。说着话，俩人手提长枪登上了战船。小船不大，呵，驶起来可挺快，就奔周瑜的大营来了。曹操今天这排兵布阵，整个的阵势啊，人家周瑜都看见了。怎么回事呢？曹操这儿一点兵，细作报入大营，周都督登高一望，坐在那山头上，带着亲军小校500名，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周瑜坐在山头这儿，这么一看，不住的点头啊。他挺佩服曹操的用兵，使多多更为高兴的是，凤雏先生的这个连环计简直太妙，非把曹操给蒙了不可。明摆着吗？你看那船多稳当啊，曹操一定会高兴。他这么一高兴，必然轻敌啊，他认为江东可取了。你哪里知道啊，凤雏先生的连环计呀，就把你曹孟德活活的给锁住了。哎，都督看着看着，突然间就看由曹操的水寨中冲出20几只小船来。干什么？都督心想，难道还想偷袭我的大营吗？感情周都督早就做了准备了，把兵将已经派完了，水路有2位先锋官是韩当、周泰。焦楚张南的船呢，刚刚一接近人家江东的防线。古代年间打仗也有防线呢，当然了，人家韩当、周泰就看见了，两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这船悄悄的打两边就圈过来了。焦楚这船在前边，他突然发现唰，从对面飞过来几条小船。不好，他奇怪，这船在哪儿来的？由水里边钻上来的。赶快开弓。焦楚只见对面来的这些小船，船头上站着一将，头戴扎巾，身穿软铠，左手提着盾牌，右手提着长枪。焦楚不认识，正是韩当。他刚这么一打愣神儿，韩当俩脚一踹船头，噌就蹦到焦楚的船上来，抬手就是一枪啊，一枪就把焦楚给挑水里去了，这位就杵了。旁边那张南一看，哎，你说怎么回事？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那焦楚没了。他稍这么一丢眼神，由他这右侧里嗖的一下钻过一条小船来，别名叫浪里钻呢，随着那浪就滚过来了。紧跟着有人大喝一声，哈，手起一刀，张南那脑袋就掉了，跟着就掩杀过来，被曹兵杀得大败。这时候曹操啊，把援军派上来了，大将文聘也带着那么几十只小船。文聘要说在汉路上那是能杀惯战，可是今儿一遇韩当、周泰啊，他也不是个儿了，叫二将杀的望风而逃。这俩人贪功心盛，还死追不舍，周瑜怕他们俩人吃亏，吩咐一声鸣金调回，嘡啷啷啷啷，随着一棒铜锣响，文金必退，韩当、周泰把船队就收回来。正在这时啊，周都督就看远处里曹营水寨正局中那杏黄旗呀， 掉下来了，一下子掉到江里了。周都督乐了，哈哈哈哈，他笑什么呀？都督明白，那杏黄旗是指挥旗，这旗子一掉，指挥谁呀？曹军非乱了不可。再说古代年间打仗啊，有点宿命论，就是讲究点迷信。周都督认为这个杏黄旗一掉啊，对曹操不吉祥，所以他笑。那么这杏黄旗是怎么掉下来的？让风刮的。周都督这功夫就站起来了，由于他特别高兴，他右手一掏雉鸡翎，左手一扶佩剑。恰在这时，他身边一杆大旗让风吹的这么一打卷儿，那个旗的飘带正好扫到周都督的脸上，啪！啊，周瑜打了个冷战。旁边军校就看周瑜都督刷的一下那脸就白了，紧跟着都督大叫一声不好，口吐鲜血，扑通一声，当时就昏倒在山头上。这下子可把两边的文武诸将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呼救啊，连喊带叫把都督的腿给盘上，一边捶背一边喊都督醒来，都督醒来。还有些人呢，几乎让都督这个突然昏倒给吓傻了。哎呀，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这阵就不能关了，赶快把都督给抬回大营。回大营来之后，鲁肃啊立刻传令，让所有今天登山观阵的文武诸将以及各个军校，谁也不许说都督昏倒山头这宗事。你不是看见了吗？你看见就行了，不许往外说，有人走漏半点风声，立斩。当时就杀。特别是鲁肃嘱咐大将甘宁看住了蔡中蔡和，尤其是蔡中蔡和带过来那些降卒，他不是还带过来好几百人呢吗？全把他们看起来，不许他们上岸，也不许登舟。这时候呢，全营之中所有的事情就由老程普来管理了。程普管理啊，那么一切主意安排还得倚靠鲁肃。子敬安排完了之后，赶忙跑到大帐来看都督。周瑜啊，是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这一下子把鲁肃啊给吓着了。这怎么办呢？眼看就要和曹操开仗了，而且今天文武跟随着都督上山头远望曹营，人家曹操一摆那阵势，好不威严呐，那真吓人呐。水陆人马百万之众扎营300余里，这要是水陆并进来取江东，就这4-5万人想抵挡曹兵，怎么能抵挡得了啊？特别就在这最最要命的时刻，眼看就要开仗了，都督病倒了，这些人心里都像压上块石头似的。老程普啊，这一掌管军务，鲁子敬先生这个沉着劲儿，哎，还使大家呀稍微安稳了点。可是老程普以及鲁肃这心情啊，是更为焦急紧张啊。两个人不言而喻，都明白，谁也不能说。他们俩人要是再一慌张啊，那今天这江东大营非乱了不可。 子敬探视完都督之后，嘱咐中军和亲随小校好好照料都督，然后他来见程普，程普老将已经写好一封密书，派人是飞报吴侯。这事儿得让吴侯孙权知道，那当然了，这多大个事啊，三军统帅大都督突然夸嚓下子摔在那儿没气儿了，这不让吴主知道谁担得起呀？老程普与子敬一方面申报吴侯，一方面连传密令，是各个水寨汉寨严加防守，严防曹操前来投营。都安排完了，鲁肃就来找诸葛亮来了，跟孔明先生把这事儿说说。哦，都督突然患病，这事儿得告诉孔明。 那当然了， 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你别看人家孔明先生在江东这儿身边没带一兵一卒，人家是一个方面的代表啊。这么大的大事，你不跟孔明先生说一声，那怎么能行呢？鲁肃来到小船上，一见诸葛亮，孔明一看子敬心情很忧郁。子敬，有什么事吗？ 哎，先生，不幸啊，周都督病了。 哦，孔明一愣，都督的身体很好啊，怎么突然间患病了？ 什么病啊？ 不清楚。 哦，不清楚， 怎么得的呀？ 哦，先生，是有这么回事， 说是都督带着我们上山去观阵，因为这两天曹操一个劲儿的排练水军，都督想看一看。正在看的时候，曹操那边派过来几只小船，还打了一仗，都督很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呢，那个起脚啊一扫都督的脸，他大叫一声就摔倒了。 哎，看来这真是曹操之福，江东之不幸啊。 可不是吗？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大都督病倒了，这人家曹操这回得理了。如果他要得到这消息之后，他立刻进兵，就兵取江东了。军中无主，这仗可怎么打呀？孔明听到这儿笑了，哈哈，子敬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很喜欢读些医书，我粗通医理，说不定都督这个病啊，我还能给治一治。 哎呀，子敬一听赶忙起身躬身一礼呀，这真乃国家之幸，江东之幸，三军之幸啊。先生，您随我来 啊，咱们立刻起身。子敬陪着孔明来到大帐，他让孔明先生在帐口这儿等一会儿，自己进里边去通报一声。子敬来到了寝帐一看，都督在床上躺着呢，那帐子撂了一半，那一半拿如意钩挂着。周都的脸冲里是大背蒙头，旁边桌子上放着好些药，两个中军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卢子敬往前一探身，低低的声音，都督，您感觉怎么样啊？周瑜听见了，是子敬来了， 我心腹绞痛，时而昏迷啊，我这心里头特别难受， 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哦，那您没吃点药吗？ 子敬，我心里边呕逆，吃不下药去， 吃了药就要吐，就是翻心。 哎呀， 子京一想，这个病真不轻啊。杜杜，方才啊，我上孔明先生那儿去了，孔明先生说他颇通医理，他会看病，特地来看望都督，正在障碍，您见识不见？哦，周瑜一听孔明来了，子敬，你说我有请。好，子敬让两个中军轻轻地把都督给扶起来，围着被子在这床上坐着。子敬到帐口外就把孔明先生给请进来。孔明来到寝帐，一见都督，哎呀，都督啊，我几日未晤君言呢，您怎么会病成这样了？就是我才几天没看见你，怎么病这么厉害？周瑜轻轻点点头，先生，恕我小恙在身，未能出帐相迎，望先生见谅，都督何必客套哦。说着，孔明就坐在这床边这儿，子敬在对面那儿站着，他要看一看孔明先生怎么给周都督瞧病。孔明先生真像一位看病的先生一样，坐在那会儿先看了看都督。哦，这子敬明白，这叫望闻切问，先看看脸色，然后又摸了摸都督的墨弦。哎，孔明先生还真懂局呢，这左为心肝肾，是右为肺脾命。孔明一摸都督这墨弦呢，嘣嘣，那墨跳的都撞手，说明都督的身体特别棒。哎呀，都督啊，您的贵体觉得怎么不安呢？就是说你怎么个不舒服吧，是着凉了，还是闹肚子啊，还是吃什么东西不合适了，食物中毒，那时候没这词儿，就说是怎么得的这病。周瑜一听，人有旦夕祸福，这岂能自保啊，就是说早晨起来还好好的，下午他头疼了，那这哪有什么准啊。孔明笑了，啊，都督啊，您别忘了，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之呢？哟，孔明这话里有话呀，使得周瑜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心说厉害，孔明先生一语就说到了我的心病。诸葛亮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天气变化呀，人是很难预料的，你现在呀是盼起风烧曹营，特别是盼这东南风，冬天刮东南风的时候少，你为这个疾病了，这就是都督你病倒的原因。几句话说的周瑜大瞪着两个眼睛看着孔明，孔明此时也正在看他，两个人的目光这么一对，周瑜赶快把目光避开，他呻吟了一声，都督啊，您是不是心里头觉得有点烦闷？ 对，先生说的不错， 我确实啊心里头觉得闷满不舒。 哦， 如此说来，都督您应该用点良药以解其病。孔明说这良药啊，不是优良的良，是凉热的凉，就是说你心里得有火，你得吃点败火的药。周瑜摇了摇头，不瞒先生，良药我已经吃过了，是全然无效。 嗯， 孔明先生微微一笑，都督啊，您这个病主要是在气上，您先虚理气， 这个气顺则呼吸畅通，病体自然痊愈。 哎呦，孔明先生这话说得太妙了，你听着好像是在说病，其实啊，他一句话就说出了周瑜的心事。 周都督心想，好厉害的孔明哦，我的病源大概他都知道了。想到这儿啊，周瑜用话引孔明先生，那么要想顺气，我应该吃什么药？ 孔明一笑，都督，量有一方，可与都督理气宽中。我这儿有个小方，这药您要吃下去，你这病立刻就好了。 他们的对话呀，都是双关语，都说的是病，却另有寓意呀。周都督一听说孔明先生有药方可以治自己的病，他赶忙一拱手，愿先生赐教。 孔明转过脸去一摆手，干嘛？告诉子敬让左右退下，然后取纸笔来。 子敬一听，哦，好，干这手活鲁肃倒挺利索，把纸笔拿过来。 孔明背过身去刷刷写了两行字，把这纸叠好了就交给了周瑜。都督接过来，他展开这么一看，这药方开得干净利索漂亮，只写了16个字。写的什么呀？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一看这药方，机灵一下暗暗打了个冷战，心里说，孔明真乃当代之神人呢、他早就看破了我的心事。 怎么回事呢？都督好模样的在那山头上关着阵，怎么摔倒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意儿吧啊。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洪洞县，叫声来在当年，这国内词，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么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阳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洪洞县吗？按理说洪洞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不是想到南阳群岛，这苏三也不上南阳群岛干嘛？想到南阳群岛，怀抱琵琶一块儿跑。他也不是赵五娘，也不是昭君，我就纳闷，这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一兄叫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下雪了，雪风吹得热难熬，雪风吹得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了， 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完马都，中山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完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有点眼面大哭，就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堵着嘴唇还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我们说啊。我们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们想到哈尔滨群岛，那金天小跳脚，那是努力真多少，跳到城市太单调，这个清风吹的那难熬，我说在那边怎么好，爱说在那也陪我好好，我的大欢喜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把心天心盖到嘴，这顺风向前流，接到飞机忽然掉下大厦半飞小飞狗，那大安八度之后那个世界不能留，我们眼神之间大声吼，那心态就别这么好，这不是随便吗？ 我呀啊是个歌唱家啊，歌唱家， 哎，我这些年呢搞音乐，啊，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 啊， 这个乐队指挥啊， 哦， 我是唱歌的， 是呀，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我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嘛，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唱歌的， 啊，是啊，哎， 唱歌的， 你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爱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哎，这 不唱不唱不唱， 哎，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啊，我嗓子也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 啊。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哦，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哎，别走，哎哎，大家这么鼓掌，你 不是驳，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诊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不错，你这没有准备， 来来来，我这来， 啊，让我唱。哎，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 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可以。 嗯，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 啊， 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噔噔噔，哎，你别帮忙，别，哎呀， 没有没有，啊，我们这儿没有。 你没钢琴吗？ 没有没有，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来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钢琴， 你谁带钢琴来着？ 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嗯， 哪个，嗯， 这什么？ 松锦琴 啊，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啊？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啊，收发室， 手发琴，手佛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的，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我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这？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我这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佛， 威尔佛， 威尔佛，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成吗？ 威尔佛， 威尔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这没带。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 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对， 要就这么 清唱更好。 嗯，没有乐器啊。 嗯， 唱一歌啊。 嗯， 我唱一个迎春曲。 迎春曲。 哎， 嗯， 这歌很不好唱 啊。 这和歌是四分之二音符。 哦，啊，四分之二音符 。 哎， 就是一拍子是四分音符。 哦， 半拍 啊，半八分音符。 半拍的半拍 16分音符。 哎。 迎春曲。 哎，哈哈。 有大的灯笼到处来呀，没有大的灯笼抱小孩啊，天月拐子大花篮啊，一来一个灯笼两台。 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时间16点整，打开历史行囊， 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时光，时光。 哇，太好了！好，小伙子漂亮。 各位同学，这条街的名字叫杨梅足鞋街。这个小店呢是做民间泥彩塑玩具的店。这个玩具叫什么？兔爷。 春日的周末，大石烂杨梅竹斜街的北京兔爷店里涌进来一群八九岁的孩子， 有这么一句话说， 给他们讲解的就是这家店的主人张忠强，也是大石烂社区的非遗民俗顾问。 然后呢，拜兔爷，不管的是达官贵人、贝勒格格，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呢，都有小兔爷呢作为一个摆设玩具。就是今天它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 孩子们是来了解老北京文化的，但真正能分清这些老北京泥彩塑是什么的并不多。在店里各种泥彩塑作品中，要数兔爷最为显眼。它色彩艳丽，形象威武，兔面人身，是老北京传统的吉祥物。泥彩塑北京兔爷在2014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双燕是这个项目的传承人。 它其实啊，文字表现出来就要写。 在昌平区横桥村，我们见到了双燕，和他制作的形态各异的兔爷。 很多人呢就是不会发这个音，因为他在咱们北京消失了很长时间，消失了几十年。过去的老北京城，家家户户到了中秋节，月饼、水果、兔爷，缺一不可。 就是这种彩塑的工艺品。 对。 相传，兔爷是嫦娥身边的那只玉兔，曾因下凡帮助百姓驱灾而受到爱戴，所以中秋家家户户都要请一尊兔爷，祈求平安团圆。 相传在北京城过去闹瘟疫，无药可医，嫦娥呢派他这只玉兔呢下到人间呢解救这场瘟疫，他去挨家挨户去送药，京城瘟疫解除之后就累倒在了庙的山门外旗杆下。有了这个传说之后，北京的手艺人才有了兔爷的这个吉祥物的出现，上过香啊，让兔爷呢驱病除灾呀。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这样描写兔爷：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上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了一种英俊的样子。 它的外观形状就是， 而双燕所制作的兔爷就是这种最传统的形象。在他的家中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泥塑兔爷，一尊尊彩绘的兔爷色彩艳丽动人，高雅而有民族特色。 他的眉毛 朝上， 哎，朝上， 朝上的， 它的是山的形状，所以与人的区分就区分一个嘴一个眉毛，这个区分。 双燕先生亲切和蔼，穿着非常朴素的蓝色布衫，眼睛眯起来却充满神采。现在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坐在各种兔爷的旁边，他讲述着其中丰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传说。 兔爷的性别大家都认为他是男性啊， 对， 实际上兔爷是女性啊。 女性啊？ 对，兔爷是女性。过去的这个民间呢，单独的女子是不可以到陌生人家去行走，这样怎么办？他就到了庙里面借了盔甲穿在了他的身上啊，扮成了男人的相貌。那为什么不叫他兔奶奶，不叫他兔姑姑啊？他更合乎逻辑，对吧？ 对啊。 哎，这里边就有一个民俗知识。这个民俗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叫奶奶称姑姑也好，首先你要有后代，儿子的儿子是孙子，孙子才能成为你奶奶，对吧？ 对。 但是呢，兔爷呢没有后代。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姑姑或者有一个姨，她这一辈子没有嫁人， 嗯， 怎么称呼她？要称呼她爹 或者你爸称呼他、 嗯、 所以呢就把这个月宫当中这只玉兔呢叫兔爷啊，叫 爷 啊，也不能叫他姑姑，也不能叫他奶奶。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兔爷有着浓郁的北京地域特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过农历七月十五，兔爷摊子就摆出来了，货品琳琅满目，有的兔爷骑着狮子，有的骑大象，还有骑老虎的。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他备受百姓追捧，又曾经销声匿迹。 消失了很多年吗？ 消失是在1958年到1983年。在1958年之前呢，我们国家是有私人经济，就是个体经济。兔爷手艺人呢都是个人制作，庙会当中去销售。在1958年之后呢，就是中国取消了私人经济，这是一原因。二原因呢，比较有名的手艺人都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做北京彩塑工厂。彩塑工厂也不做兔爷了。 嗯， 自从这些手艺人进了工厂之后，老的手艺人就没怎么带徒弟出来。就算有带徒弟的，但是到了1967年，整体的转产，整个转产了。 兔爷在市面上消失多年之后的1983年，中国美术馆的相关负责人找到双燕的父亲双启祥先生，请他来恢复北京兔爷。此时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制作兔爷了。 83年的时候呢，这些老手艺人过世的过世，没有过世的年龄已大，动手不能动手了。就算传下先生整体改制也不做了。 嗯， 找到我父亲，我父亲是1958年进了北京彩塑厂，最年轻，不但没扔掉这门手艺，还在这期间把这手艺传给了我。 也十来岁， 7岁，把我关在家里边，给我块泥，哎，他走的时候给我捏一个什么什么小动物，照着他来做，下班后他来检查。到了83年之后，我们国家有传统的民俗文化，逐渐就开始恢复了嘛。北京没不能没有兔爷， 那就是您一个徒弟，您父亲就带了您一个， 对，掌握这门手艺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双燕的工作室还特地请了些人来帮忙制作兔爷的胚胎，他们先用手反复摔打揉捏胶泥，并用模子制成形， 先做成胎皮胎。 这个泥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现在用的已经不是泥了，已经是陶了。泥呢在北京来讲现在已经没处去找了。 嗯， 模具呢用两片模具呢把它合为一体制成胎。 这个模具是当时留下来的吗？ 这个模具，现在的模具有当年留下来的，不一定那么全了，所以我父亲恢复出来的。 哦， 来用手来重新造型，就 这个还没烧呢，是吗？ 这个是正在这个造型当中。 这个再往上画， 这是胎，胎完之后进火烧一下，烧完之后甩层白，这就白色，作为我们来讲叫底色。白色之后呢，我们到这边来， 就是彩绘的地方。 先画黄色、蓝色、红色， 衣服是红色， 衣服是红色，袍子是红色，红袍。 嗯， 啊、这个蓝巾、 蓝围巾 ，然后黄衫，内衫是黄色的。 嗯， 手拿着大药锤，其实兔爷的标志。还有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它是什么？你们俩来猜一猜，能看出来吗？ 像小栅栏似的。 不对。狐尾知道吗？ 跟这个狐尾的那个不一样， 狐狸的尾巴啊，什么人的装束？ 那个、北方游牧民族。 对，兔爷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吉祥物，为什么会有装饰呢？ 嗯， 从他的这个打扮，我们就要推断，应该在元朝左右。 那如果这样看上去的话，那别人照着这样画，是不是说也能画出来难点或者说核心点在哪呢？ 我家的造型非常传统，非常规范，它来自于灵感，灵感有激情，你去做一件东西的时候，你的气势就出来了。 即便说创作需要激情， 但是年近60岁的双燕说，对别人来说，看到兔爷是快乐的，而他在整个学艺过程中从来没有快乐过。 我从1966年到2007年，你算算是多少年？对吧？我没有一天不被我父亲骂的，你们谁能受得了？很多记者问我说：“方老师，你能不能给我讲点学艺的有趣的事情？”我说：“我跟你们讲了，让你们很失望。”我说：“你们所需要的有趣的故事，在我身上一件都没有，只有寂寞、枯燥、挨骂。”后来到2007年的有一天，我问我父亲：“我说我的水平在什么位置上？”他说：“你比任何人都强。”他说：“但是你不如我。”我说：“你要是给我这么样的评价，我希望你以后就不要再骂了。我感觉我很满足了。”我说：“那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父亲跟我讲，他说希望我来超越他。我跟他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是要日积月累。 虽然说父亲对自己要求苛刻，但多年的坚持却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如今这种爱已经超越对父亲的爱，而成为对这项民间艺术的爱。 92年，跟朋友去深圳，挣钱非常容易。后来我父亲呢，把我叫回来，还是让我继续从事这门手艺啊。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犹豫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犹豫呢？我在深圳跟朋友一起做公司，一个月很轻松就赚3000块，可是我要继续从事这门手艺，挣连200块钱挣不到。这样真的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在为难。其实真正打动我的放弃深圳的原因呢，就是我父亲的这种眼神。他那种眼神是期盼的眼神。如果说我要不做这门手艺，我北京城这门手艺消失了。所以看到父亲这种状态，我确实不忍心让他失望。他的一生，你看从这个66年以后到76年，这段非常时期，他都没有放弃他这门手艺。如果说我当年我真的为了经济利益放弃这门手艺，我想我父亲一定会很失望，而且北京迷彩塑就彻底消失了。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2014年，泥彩塑北京兔爷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双燕的传承责任也更加重大。但他却说：“我认为兔爷只有传承，没有创新。”双燕先生为什么说出这么绝对的话？他对创新的忧虑是什么？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非常非常纠结的，正在尽我最大努力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就要把他的民俗知识要普及。兔爷的外观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对， 所以你看我这几年我投入了20万块钱吧，印了很多的这宣传册页的民俗知识，这是最重要的。咱们北京过去有一个歇后语，兔爷的靠背旗，什么呢？单挑。兔爷他明明就一杆旗，你给他做成4杆旗了。所以你可以说你要创新，这个创新是你错误的创新。你把规范打破了，那你还叫创新吗？ 嗯， 我的理解，兔爷只可传承，不可以创新。 嗯，但是您不觉得这样会阻碍他跟现代人的，或者说跟现代社会的结合吗？ 我不这样认为。 嗯， 因为现在我们最可惜的是他的民俗知识已经被缺失了。如果说他的民俗知识还在百姓当中普及的话， 嗯， 像你刚才讲的这些 不存在， 就不存在了。 您现在有几个学生？ 我现在是我收了一个外星学生， 啊，那两个呢，一个我儿子，一个我侄子。 他们学的怎么样？ 他们现在都基本上都能制作。 他们会不会心不在焉？ 所有的人我都没有强迫他们专职搞这个，把手艺学好了，啊，你们做不做呢？以后再说。你们掌握了这门手艺，就证明在我手里还没丢失吗？ 双燕先生提到的外姓的学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在杨梅竹斜街向小学生讲解兔爷文化的张忠强。 各位同学， 他不但向双燕师傅学习北京兔爷制作与民俗文化，更通过小店来展示和销售兔爷。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俗文化迷。 我家就住这儿啊，我都50多岁了。小的时候有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我想拥有一尊兔爷。我小的时候住附近的杨肉四街大杂院，好几十个孩子，人家家里条件好的给孩子呢选个兔爷。我呢在院里边是属于那个最小的，在人家屁股后边啊屁颠屁颠的，就是目的呢，哎，想玩一会儿，拿一会儿，看一眼，人太多，轮不上自己。我什么时候能有了钱呢？我也自己买一尊小兔爷，就这么着呢，就有这么一个梦。 现在，张忠强不但实现了拥有兔爷和制作兔爷的梦，并且热心于老北京文化的推广。他告诉我们，在2014年 APEC 会议上，兔爷作为北京的礼物送给了到访的外宾。在张忠强的店里，我们见到北京民俗专家高威先生。和双燕不同，对待兔爷的发展，他是很鼓励在传承中创新的。 在这个南锣，然后有几个青年人呢，他就是开了一个兔爷店。但是这个兔爷他在造型上注重这种时尚卡通，甚至于借鉴那个日本的一些个什么小弥勒佛了、小喜神之类的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从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时尚的东西，不是一个老掉牙的跟我们没关系的。另外一个呢，他非常鼓励你呢亲手参与制作的过程，而且青年人做那种动漫设计，现在手段的运用，那真的把兔爷设计上他会提高一个大的水平。所以传承也好，发展也好，创新也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现实了。 文化上这个价值特别高，但是在这个经济效益上， 其实现在呀，兔爷它实际上在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方面呢是走那种高精端的，甚至于做那种收藏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师爷双老，那做了兔爷连中国美术馆都要收藏的，关注这个点的话，它的潜在的价值很大。还有一个路子呢，就像他现在走的，基本上是走这个商品的路子。 嗯， 然后他是以通俗的造型啊，以商品的形式去出现，所以这时候可能他不会卖很高的价钱，但是呢，受众面和这个购买力的这种基数的增大，所以可以有一个基本循环起来的一个标准，保证正常运作起来了。 嗯嗯， 加上他这几年宣传的也好，他这地方卖兔爷都比较有知名度，而且他还经常走出去搞活动啊，包括公益的，包括那个庙会什么的，扩大宣传。所以现在很多人到北京来买点北京特色的这个产品的时候，都会到他这来选兔爷。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上档次、上规模、成品牌。 对于传承和创新，两位先生看似矛盾的观点实际上并不冲突。只要让人们了解了兔爷蕴含的民俗文化，双燕先生对创新的担心也就不复存在了。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北京兔爷，采访张瑞丽，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曹君生，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呀妈呀，老伴儿啊，这天安门广场可比咱家的场院大多了。 哎呀，祖国首都金盛西，北京变化数第一，站在马路放眼看，呲溜呲溜镜面滴。我说老伴儿啊，赶紧扛着机器 横着给我划了一圈， 还横着划了，那叫转着圈路。 哎呀哥，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 那有啥呀，不就是转圈吗？ 哎呀哎呀， 看看 哎呀哎呀哎呀，要说一下，哎呀 哎呀哎呀妈呀， 摔着没？ 哎呦，这一转还挺迷糊。哎呀， 那当然了，要不然驴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 说啥呢？ 我这 说啥呢？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 等会儿 干啥？ 垫上点凉。 不要， 让你垫你就垫呗。 不要， 不要拉倒，上杆子不是买卖。我跟你说，去年咱村家庭书法大奖赛咱家就获个第一，今年这电视录像大奖赛一定也得争夺冠军。 你拉倒吧，你说电视里那么多节目，咱学哪一个不好？你看这老刘头多聪明，就拍自己的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起名叫动物世界。王会计更鬼道，都没离开自己办公桌，不了不了算盘，一会儿的功夫就整个经济半小时。 你跟他们比啥呀？ 你可倒好，大老远跑北京来拍焦点时刻。 要想获得一等奖，咱这焦点时刻就得到北京来拍。 那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咋还上咱村拍呢？ 那说明北京人想了解农村，咱这是农村人想了解北京啊。换句话讲，叫中央关心地方，地方紧跟中央。 你词儿整得挺硬啊你啊。 没点水平我敢整焦点时刻？ 那我来弄。 这个节目由你担任主持人。 拉倒吧，就我这模样还当主持人呢？ 你就是不自信呢，你这模样不比咱村那老孙婆子强多了？你看老孙婆子那张脸妈堆得跟梯田似的，人家还主持呢。 你别看人脸跟梯田似的，人那脸跟主持那节目配套，叫科学种田。 不是在家里边说好了你当节目主持人吗？ 广场这么多人，我张得开嘴吗？ 你主不？ 我不主。 你不主，我现在我就录你。 你录我干啥呀？ 我肯定就录你。 你录我？ 我今天我就录你了。我不录别人，我就录你。我现在已经太急了。 干啥呀这是？ 哎呀，我啥时候学会这姿势了？还猫呢？ 你没看电视台焦点时刻去那小包间录像的时候，坐沙发那姑娘都这姿势。 你三陪小姐呀你啊？ 说啥呢呀？一点正形也没有。不录了，回家。 你别走，别走，我主持行吧？你录像，我这老娘们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松套，不就是个主持人吗？比不上倪萍，我还比不上赵忠祥了我。我找个合适地方，我仗着你。要半截身？ 要上半身？要下半身？ 你这不是废话吗？要下半身那不成了脚气广告了吗？上半身。 你太高了。 太高了，我下来。 嗯，这还差不多。 转呗。 转了， 转你告诉我一声，这不浪费表情吗？ 你快着点吧。 哪老东西，我跟你说。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窝窝乡葫芦镇山里红村焦点时刻终于和你见面了。我们焦点时刻摄制组一行俩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别晃脑袋出去了， 找焦点。 我值得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交通岗里有警察。这期焦点找点啥？ 找焦点。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 找焦点。 我知道找焦点。这个焦点我吃了。 你馋了，这期焦点讲完了。 这是焦点呐！ 你总催啥呀？啊，找对象还得有段时间呢，找个焦点那么容易呀？ 就你这水平还来北京找焦点？ 哎，我说老伴儿， 干啥？ 你看这小报上新鲜事儿不少，咱看看有焦点没？ 这街头小报东西能信呐？ 你看这条， 嗯。 遗传基因又有新发现，有一对爱偷东西的夫妇生下一个婴儿，手中攥着一枚金戒指。夫妻二人感到万分惊奇，不料婴儿开口说话：“妈妈，为了给你带个见面礼，我把接生护士的戒指撸了下来。”你妈这不扯呢吗？这 哎呀，啥乱七八糟！小报就是焦点， 这玩意儿只能坐屁股底下， 可不咋的。 来，坐这面凉。 不过也没你那么找焦点。你说这两天你除了小报就是挂历，那街上卖挂历有啥可照的？那也是焦点呢。 那当然是焦点了。 啊、 现在挂历上的姑娘是越穿越少了，袒胸露背，光个大膀子。我那小孙子忌奶都半年多了，一看那挂历就找他妈要吃奶。 你老盯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在北京找焦点就得拍人家北京人。 嗯，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 热情。 嗯， 不过有的时候也盛情难却。我一下火车七八家拽咱进去吃饭呢。 可不咋的， 吃完饭人都不提交钱的事儿，人叫买单。那档次多高，一碗猪肉炖粉条要了我半拉猪价钱。 那哪是那哪是北京人开的饭馆啊、 嗯、 那门口不写着东北料理？ 是啊，没想到到北京让东北老乡给料里边了。 你说这也是，这北京除了川菜就是粤菜，要不就是潮州菜，开饭馆的都是外地人，这北京人都干啥去了？ 北京人在纽约呀、啊、跑美国开饭馆去了。我下期焦点就到美国去找他们去。 越说越离谱，咱在北京找焦点，你咋一竿子指美国去了？ 这不是找不着吗？ 那是你没水平。 我没水， 我来。 哎呀呵，你还不如我呢。 不就在北京找个焦点吗？ 对，找个焦点。 开始， 开始。 看，站在广场望眼瞧，南来北往人如潮。这期焦点是什么？目前为止没找着。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找着你早说呀，害得我撅着屁股给你录了半天。 别急，咱这不是慢慢找吗？你老伴儿，你看你，那咱拍拍北京的变化。你看人家北京变化多大呀，新盖的大楼一片一片，我可听说这居民楼里都有电梯。 你一提电梯我想起前两年了。 嗯， 第一次见着电梯把我唬懵了。 嗯， 我不知道那里边啊是上下通着的，我眼看着进去个老太太，呼啦一开门出来个大姑娘，我一想这不是大变活人吗？当时我就后悔没把你带来呀。 咋着？ 你说你这老么咔嚓眼睛进去回回炉，那不是旧貌变新颜了吗？ 你别逗了你呀、啊、你看你那模样，回炉也得你先回。 是啊，我打算试试吧。我刚走到门口我又站住了。 咋着？ 我眼瞅着进去个小伙，呼啦一开门出来个老头，我一看这玩意儿变老变少没准儿。 你个土老帽啊。哎呀老伴儿啊、 嗯、 你说昨天啊，昨天咱俩稀里糊涂上了立交桥，转了仨圈愣没下来，你发现路边站个警察，连忙过去给人家鞠仨躬，人家警察都没勒你。 对，我还想呢、 啊、 我想北京的警察也太牛了，半个小时没眨么眼儿，我上前这么一摸嘛，塑料警察。哎呀老伴儿啊，你现在说假货太多，连警察都有假的。 你拉倒吧， 那是真警察下班了，换个假警察专门吓唬那些不好好开车的司机。 知道，就跟咱庄稼地插个稻草人吓唬鸟一个意思。 哎，老伴儿啊，你看人家北京从国外引进多少先进东西，跟咱村不一样，净引进些没用。 是，把外国人整咱村做豆腐去了，挺好的一块耕地盖上合资豆腐厂了。 你说一个豆腐房盖18层大楼，那得卖多少板豆腐能赚回成本呢？ 我最看不上这帮小年轻的，崇洋媚外，在合资豆腐房工作2天就觉得自己是半拉外国人了。问的是干啥的，他说是做冰戈尔登的，那翻过中文还是做豆腐的啊。 你别说年轻人，就连那半大老婆子都受影响了。老孙婆子50多岁了，上回我见着她涂着粉儿抹着红，头上还插朵花，我以为她娶儿媳妇呢，她告诉我今天是情人节。 他在外边啊过情人节，急得那老头在家直唱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老爸，咱这焦点拍点这个也不错。 那不成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吗？你别往回勾啊，在北京拍焦点咱就得拍点大事儿。 还大事儿？大事儿多了你拍得了吗？ 我咋拍不了啊？ 日本首相轮流坐庄，美国白宫3次开枪，广播里说94年世界在战火中喘息，喘息你懂吗？ 一个喘息我有啥不懂的？那就等于俩老太太在那打架，打累了坐那歇会儿，倒过气儿来接着掐。 还接着掐，人那叫战争。你比如说那个摸黑战争。 哎呀，还摸黑战争，那叫波黑战争。还摸黑战争，波破摸佛都没整明白，还排焦点时刻的。 我 的，哎 呀，我再不明白也比你强。在火车上人家议论俄罗斯车臣危机，你凑过去你说车臣危机主要是因为车拉的东西太沉了。 你还不如我呢，那木星跟彗星相撞，你愣说牛郎织女在天上接吻了。 哎呀妈呀，坏了，这机器一直转着呢。 刚才说的都录进去了？ 可不咋的。 哎呀妈，这不丢人吗？ 我快关上吧。 等会儿，老伴儿啊，既然都录进去了，再说两句。 好， 站好了。村长啊， 父老乡亲们， 咱俩的水平有点浅， 焦点找的有点散。 家事国事天下事， 祝愿祖国大发展。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Though w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Guess it's gonna be a cold summer, but I'll fill the emptiness. 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s every day in a letter sealed with a kiss. I'll see you in the sunlight. I'll hear your voice everywhere. I'll run to tell you